我国的平安南道和咸镜北道新建了战争老兵保养所。保养所设有治疗室、健身房、室内戏水场、娱乐室、理发室等各种服务设施，还建有亭阁、钓鱼处等休息场所。竣工仪式5月3号分别举行。